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19集，三人靠着冰冷的墙壁，将身体缩在黑暗里闭目休息。傅文生是真的睡了，唐默和傅文铎的身体素质比较好，没有困意。他们看似闭着眼睛休息，实际上精神一直紧绷。唐默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，连一点奇怪的风声他都没有放过。他说天选组织今晚不会攻击，但是事无绝对，万一阮望舒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理智，真的来进攻，他们必须做好防备。小朋友微弱的呼吸声响起。半夜时，唐默站起身，小心翼翼地走到墙边。他低头看着楼下被风吹倒的一段树枝，目光警惕地盯了许久，才放下心走回去。刚走到墙角还没坐下，一低头，只见傅文铎不知何时睁开了眼，正望着他，漆黑的双眼锁在自己身上。唐默的呼吸顿了顿，他神色平静地走回去。他本想坐到原来的位置，但是傅文生的睡姿不是很好，睡倒在了地上，把他之前坐的位置占了。唐默停住不动，傅文铎拍了拍身旁的位置，往旁边让了让。这儿。寒冷的深夜里，男人低哑的声音有点好听。唐默面不改色地坐过去，三人的位置从原来的唐默、傅小弟、傅文铎变成傅小弟、傅文铎、唐默。唐默坐下来后才发现地方有些拥挤，他的肩膀上感到一阵热量，两人的肩膀靠在一起。唐默嘴唇翕动，想往旁边挪挪，却实在没有空间，再挪身体就要暴露在月光下。傅文铎淡淡地说，感觉你好像黑了点。唐默正在纠结到底该怎么离这个男人远点，突然听到声音，他微微一愣，黑了点。傅文铎侧头看着唐默，确实有一点，额头上比较明显。说着，傅文铎忽然伸出手，将唐默额上的碎发捞开。唐默没想到他会摸上来，双目睁大，僵在原地。傅文铎捋开头发后，惊讶了一瞬，用手指擦了擦唐默的额头。确实黑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唐默看向傅文铎的手指，只见修长的指腹上带着一点黑色，显然是刚才从唐默脸上擦下来的。唐默也十分诧异，他凑上去闻了闻，一下子明白，有焦味儿。啊，大概是我在精灵大草原的时候被大火烤了几个小时被熏的。傅文铎的喉咙里发出一道闷笑，他很快忍住。唐默无言以对，当时根本没办法呀，他跑也跑不过大火，只能给自己画地为牢，活生生的在大火里被熏了几个小时。要不是唐默的身体素质得到改善，他早就被浓烟呛死，被大火活生生烤熟，现在只是稍微被烤黑了点，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好吗？唐默想了想，这件事傅文铎会怎么应对？最后他得出结论，这家伙说不定还不如他。忽然傅小弟说了一句梦话，唐默和傅文铎立刻惊住，再看向小朋友，小朋友又咂巴嘴睡熟了。你弟弟心态很好。傅文铎毫不客气，是蠢。唐默还想给傅小弟留点面子，毕竟年龄小。傅文铎想了想，也给自家弟弟留了点面子。不蠢， 只是傻。唐默无言以对，他尽力了。在这种情况下能安然入睡，唐默其实还蛮羡慕傅文生的。他绝对睡不着，一闭上眼，脑子里有天选组织的追杀，有神秘的玩家募回，有黑塔戛然而止的 4.0 版本更新，越想唐默越觉得头疼，可又没办法傻白甜的忘记。傅文铎说， 你说过你以前是图书管理员。 对，怎么了？ 傅文铎微微颔首， 我以前经常去北京市图书馆看书。 顿了顿，他补充说， 18岁前。 唐默明白他的意思，18岁前傅文铎还没参军，那时候他或许和大多数人一样，只是个普通的高中生。唐默问道， 你喜欢看什么书？军械、武器、战争。 唐默心想， 这他们一点都不普通。 你呢？ 唐默的爱好就显得很大众了。 我看文学比较多，还有计算机。我本科本来想学计算机的，可惜分数没够上。计算机？你喜欢玩电脑？ 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唐默没想太多，两人在睡着的傅文生旁边竟然聊开了。 你不玩电脑？哦，对，部队里是不是没有电脑？有，但是一般只能上内部网，特殊情况除外。 唐默疑惑道， 特殊情况？ 傅文铎淡淡地说， 我想上网就可以上。你算是特殊情况？ 傅文铎不动声色地勾起唇角， 我的拳头算是特殊情况。 唐默无言以对。傅文铎没说得太清楚，但唐默觉得这个男人又在开玩笑，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很恪守原则的人，怎么可能真的拿拳头说话违反规则？这个玩笑也不是很好笑。唐默摸了摸发冷的胳膊，终于忍不住说道， 你是不是不擅长讲笑话？ 这次轮到傅文铎沉默了。过了许久，傅文铎才问， 不好笑吗？ 唐默非常诚恳， 不好笑，我尽力了，我看得出来。 两人对视一眼，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我比较擅长玩游戏。 傅文铎看似无意地开口， 我上网除了联系一些必要的人员，其他时间都会玩点游戏。 说着，他的目光悄悄地打量着唐默。唐默抱着胳膊目视前方，没注意到傅文铎意味深长的眼神，他随便说， 你们也会玩游戏？我还以为你们和外面比较脱节。你一般玩什么游戏？ 傅文铎没有开口，他紧紧地盯着唐默。唐默觉察到他的视线，奇怪地转头看他， 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一般…… 一道尖锐的声音划破黑夜，唐默和傅文铎齐齐怔住。傅小弟满头是汗，他睁开眼就看见了傅文铎，更是吓得吞了口口水，直往唐默那边逃。一边逃，嘴里还一边嘀咕着， 我的肉不好吃，一点都不好吃。 唐默和傅文铎都愣住了，看把孩子吓得，多大的心理阴影。天色渐渐变亮，傅文铎走出大楼，查看四周的环境，确定没有天选的人在外面埋伏。唐默和傅文生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。因为早上的噩梦意外，傅小弟不大好意思，没敢看自家大哥，连和唐默说话都张不开嘴。好不容易傅文铎走了，憋了半天，小朋友才说， 唐哥，抱歉，早上那是意外。 唐默摆摆手， 我知道， 我知道你哥在你心中有多恐怖了。傅文生听出他的话外音，赶紧解释道， 那是你不知道以前我哥是什么样的，真的。大哥参军前比现在性格恶劣多了，他特别坏，老是欺负我，而且不知道他怎么回事，明明我年龄小，但每次大人都以为是我的错，我老被骂。 唐梦没想到傅文铎还有这样的一面，傅文生委屈极了。 我哥特别坏，真的，以前可坏了，但是大伯死了后他去了部队，回来后稍微好点了，不过他还是特别坏。 傅文生想了想， 以前他每次欺负我都会给我偷偷买飞机模型做补偿，我爸妈不喜欢我玩飞机，他现在不怎么欺负我了，但是小飞机也没了。 唐默内心想，所以你原来是想让你哥欺负你呢。唐默对现在的小朋友的心思是越发看不透了，比女人的心思还难猜。傅文生抱起自己的背包低声说， 不过大哥也不容易。 这世界上有几个人是容易的？唐默没吭声，继续默默收拾东西。傅文生自顾自地说道， 我记得大哥当时都准备去国外留学了，后来没去。他虽然学历不高，就高中毕业，但是英文挺好的。 唐默不知道该从哪儿吐槽，小朋友这话到底是在夸傅文铎还是在损傅文铎？ 唐哥，其实我也有英文名的，我不想叫大乔，我能不能换我的英文名？ 听到这儿，唐默才明白，傅文生绕了半天，原来是想换个代号。当初为了避免被别人认出来，唐默改名为唐吉，傅文铎叫维克多，唯独傅文生没有选择权，被傅文铎一口咬定，你叫大乔。傅文生借机说， 你们俩的名字都挺正常的，怎么就我叫一个女人的名字？我也想和大哥一样用英文名，我英文名也很好听啊，叫 David。 唐哥，你和我哥说说吧，我不敢和他说。 唐默正打算说，你哥的决定我没法管，不过我会替你问问。忽然他动作一顿，抬起头，神色古怪地看向傅文生，你哥英文名叫维克多？傅文生理所当然， 对啊。 傅文铎检查完周围环境，回到废弃大楼内，此时唐默和傅文生已经收拾好东西，就等着他一起出发。傅文铎看了眼唐默，再看向自家蠢弟弟说，没问题，走吧。三人动身离开大楼，忽然傅文铎扭过头看向唐默，唐默立刻收回了视线。傅文铎眉头一挑，好像有哪里不对。灿烂的阳光照射在大地上，将地面照耀出一层淡淡的金色。这栋大楼与洛风城给出的实验室地址非常近，傅文铎的家被天选组织知道了，傅文生的家也不安全。傅小弟的父亲在政府工作，在北京颇有名气，即使天选组织已经无法得到唐默的位置坐标，也能从政府的资料里找到傅文生的家庭地址，在那里做埋伏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